第95集。但傅大律师根本不爱看话剧，许苏偶尔偷偷侧目瞥他一眼，发现他的手指一直在无声地敲击着座椅把手，显然已经没耐心到了极点。直到台上的话剧临近尾声时，主角念出一句台词，感情充沛，慷慨激昂： 你是我在深渊之中仰望的月亮。 许苏突然浑身哆嗦了一下，因为他发现傅云宪的神态明显变了，他看似无意地攥住许苏的手，手劲很大，捏得许苏的指骨咔嚓作响，掌心的热度传透手背，竟如一股热流瞬间通达全身，好像这一刻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不是深恶痛绝自己曾走过的老路，而是内心最深处还盼望着能够回头。话剧没有演完，他们就匆匆离场了。傅云宪摸手机看时间，原本想看看贺小璞的婚礼还有多久结束，结果发现一通未接来电，方才看戏太过投入，居然连震动的电话都没有察觉。打来电话的是胡石银，稀客。此刻胡石银人在国外，两人一个白天一个黑夜，聊起事情客套全免，直奔主题。胡石银说前阵子自己回国料理一桩旧恩怨，本想约傅云宪小聚，但知道他当时腹背受敌无暇旁顾，也就没提见面的事情。傅云宪轻描淡写地说： 都解决了。 能让见惯大场面的胡四爷说出一声腹背受敌，可见彼时情形确实非常凶险。傅云宪自己也知道这回毫发无损实是万幸，而他跟马炳元有些相当隐秘的生意往来，未绝后患全处理干净了，一下损失了八位数。胡世银继续说，他想料理的那桩旧恩怨就是洪兆龙，他下头人总算查出洪兆龙出狱后躲在哪里，他想会会这位老朋友。没想到见了真人才发现，洪兆龙早不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出林龙了，兄弟散了，江湖没了，十年耗子已经完全把他蹲废了。温洪在监狱里时中过两次风，第一次是德熙儿子洪瑞死了，第二次是听说傅云宪获评年度人物。两次中风之后，洪兆龙半边瘫痪不能说话，胡石银再见到他时，他已经完全瘫在了床上，瞧着老不堪用，身边只有个衣着朴实的中年女人在帮忙照顾。胡石银说起这话时忍不住叹气，他现在信佛，觉得过往那点风光皆为梦幻泡影，打打杀杀的都太血腥了。 但我这辈子最悔的事情就是派人弄死了洪兆龙他儿子洪瑞，他一个在国外长大的小娃娃知道什么啊？随便闹腾闹腾也就回去了。 也不知这位胡四爷是真转了性，还是猫哭耗子假慈悲，但傅云宪只是保持着沉默。洪瑞本可以逃过一劫，是他亲手送他进了监狱，使得这毛头小子成了瓮中鳖炸中羊，除了任人宰割没有第二种可能。 不过 胡世银话锋一转， 这出林龙也是风流种，家里有个大老婆，外头还养着一个小的，所以死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个，我也是前两天才调查出来，那孩子叫洪玲。 傅云宪从来没把洪兆龙当回事，如今瘫了就更没有必要上心，笑了笑： 不错，好歹留了个后。 胡世银说： 你聪明一世只怕也想不到，我下面的人在洪兆龙那儿看见一个人。 他说到这里故意顿了顿： 你身边的那个小朋友许林。 这话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傅云宪微微皱眉： 查过他的身份没有问题，他才这点年纪阅历，看来后头还有高人帮忙。 胡石银道： 嗨，也不奇怪，他那会儿才12岁，身份证都没办，你帮过的那个姓许的小孩子也是小小年纪就跟了两边亲戚都断了来往，要是在当中动点手脚还是很容易。 傅云宪静坐片刻，问： 所以胡总认为许林就是红玲？ 据胡石银回忆，许林当初替他解决了一个案子，那案子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他当时就觉得这个男孩子不简单，想留为己用，但对方一心一意想进军汉当个刑辩律师，于是他就做了顺水人情，把他举荐给了傅云宪。如今回忆起来，这方方面面都显得很可疑。简单交流几句之后，傅云宪挂了电话，又打给文俊，问他许林进来的情况。文俊的声音听着直发抖，说许林连着两天没来军汉，也没向任何人请假，他今天晚间收到一件快递，里头是三样东西，一枚染血的翡翠，一截断掉的小纸，一张写着地址的纸片。那翡翠好像就是许林脖子上常挂着的那枚，那截小纸看着也相当眼熟。他不敢报警，也不敢打扰傅云宪难得的假日，所以打算等傅云宪回来再说。百十万的东西随手就给人寄了回来，看来是真的图命不图财了。傅云宪沉默良久，他在马炳元面前故意语言不详地提及许林，本意就是想借刀杀人。对方不动许苏，兴便不算触了他的逆鳞，但傅大律师虽然不是个小气的人，却对许林，或者说是红玲，确实也有几分惜财之心。文俊几乎是哭着问的： 老板，怎么办？现在要报警吗？ 思考良久，傅云宪说： 我来解决。 为许林赴险之前，生性多疑的傅大律师也曾问过自己，此去是否有诈？翡翠这东西真懂行的人也不多，如果不是许林有意透露出去，那些绑匪不会知道这就是他送的东西，更不会想到以此来要挟恐吓。把如此简单直接的威胁呈现在他眼前就很可疑。除洪兆龙还能以为民除害为自己开脱，但洪瑞自幼在美国长大，又是小常春藤的学生，正是年华大好，前途似锦，从未参与他爸那点龌龊的江湖事，确实如胡石银所说，闹完或许就回去了。如今洪玲不惜自断手指来跟他拼命，可见这恨意已经入骨，傅云宪竟觉不容易。是啊，多不容易，十年前的洪玲也才12岁，与初见时的许苏一个年纪，都是不谙世事的少年人，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然而他是一个少年眼中无所不能的神，却是另一个少年心中无所不为的魔。